今天我们是继续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一段的说话，就是由25节去到31节婚姻何苦的下半部。上一次讲过婚姻何苦可以是婚姻何苦之有呢，又或者是婚姻是何等的痛苦。第一个你听上来就是很正面，第二个就是负面。这样的时候选择是正面和负面呢，其实是由我们自己来到去决定。希望在座的夫妇的看法都是正面。希腊的大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有一天他对着一班学生就是这样讲，若果你能够取得一位的贤妻，即是一个好的妻子，你就会得着快乐。取得一位贤妻，你就会得着快乐。但相反，若果你取得一位的恶妻，就会令你成为一个哲学家。这一班的学生，我相信呢，其实都是读紧哲学。可能他们全部都是家有恶妻。今天的婚姻其实对部分人来说呢，是一个考验，是一个是对这个婚姻前景是没有确定性的一个看法。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大量财富，对那些是大量资产的人，即是那些有钱人，社会的名流，那些明星等等，对这些人来说呢，其实他们对婚姻很多时候都抱有一个犹疑的态度，抱有一个裹足不前的态度。不要说想着去白头到老，甚至乎就算十年八载，其实都没有把握。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的有钱的人，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缘故，很多时候就订立一份我们叫做是婚前协议书 Prenuptial Agreement， 这个的婚前协议书。大多数这些的婚前协议书就是说，双方若果将来要分手要离婚的时候，最多只是可以向对方索取一个是大家在婚前都同意的一个的金钱银码，而不是给你来到去分我的身家。有些可惜，你觉得好像就是说呢，未结婚已经想着离婚，就好像你未买车就想着撞车那样。有一些的 prenuptial agreement， 这些的婚前协议书其实都挺特别。我读就有三个啦，时间缘故。给三个去大家听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呢，若果男方是被发现有婚外情的时候，女方就可以即时获得50万的美金。第二个婚前协议书就是说，若果婚后太太那个体重是超过135磅，每增加1磅，太太就要给丈夫同样的是美金50万。第三个类似一些的协议书就是说，太太每为丈夫生下一个的 BB 就可以获取美金500万。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就是这些的婚姻就好像交易一样，大家好像要给一些的东西，然后才可以得到另外一些的东西。上一次讲到其实是主要讲到是22至24节，即是说以弗所书的5章22至24节。 基本上就是跟妻子讲的，就是跟太太讲的，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就要顺服丈夫。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正话我读过，就是说25节到31节，又或者你25去到33节都得。25到31节刚刚相反，是对丈夫来到去说话，就是劝勉丈夫要怎样来到去爱他的妻子。以弗所书第五章可以讲，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是谈论那个的婚姻最详尽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在谈及丈夫和妻子那个角色之前，你会发觉其实在经文的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的必须的条件，就是在之前的，在这个的五章这个的十八节，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在未谈论到夫妻那个的角色之前，是讲到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就是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若果是缺乏基督，就不能够成功。以前很多时候有机会去到这些弟兄姊妹的屋企来到去探访的时候，部分这些的家庭，他在屋企的里面呢，都会摆放一个叫做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些的是装饰摆设，很多时候都有的，可能我都有，我不太记得了。其实真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其实提醒我们夫妇二人虽然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基督一定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主人。去回25节的时候，25节、这里就是说到是丈夫的角色是从那个爱来到去开始的。25节这个的就讲到，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从一个爱来到去开始，然后一直去到33节，去到尾最后一节的时候，你发觉9节的经文，即是由25节一直去到第五章的结束，9节的经文总共是有8次讲到这个爱这个字。其实今天人人都会讲到爱，今天个个又似乎明白什么叫做爱。我尝试从这个的经文的里面都想带出，其实这个的爱有什么的含义呢？这个的爱其实是代表什么呢？在经文当中，其实这个爱我相信起码都有是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就是这个爱是一个单一的爱， A singular love， 一个单一的爱。在经文里面25节就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果是现代中文译本是很直接，作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圣经说只是爱你自己的妻子，圣经没有说到要爱埋其他人的妻子，没有讲到。大家就知不知道，原来是丈夫或者是 husband 这个的字在最初那个的语言是代表什么呢？丈夫 husband 其实就是代表农夫的意思。丈夫其实在古时来讲是代表农夫的意思。农夫就是负责在土地上面那种的种植，在土地上面那种的耕耘， 在这个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英文就是，如果你看回这个的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I am th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husbandman。 husbandman 这里就是说，其实一个栽培的人就是耕种那个的人，是那个的是栽种者的意思。所以丈夫其实就是一个耕种，一个的耕耘，一个种植的人。在以弗所书这里，丈夫原来如果跟回古时的用法，就是一个耕种的人，就是说作丈夫的用爱来到去慢慢作那个的培养，作那个的爱护，作那个的种植，在当中来到去施予那个的是营养给这个单一的妻子，或者在这个单一的婚姻的里面。保罗在哥罗西书也都是同样，他有讲到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就是说其实就算太太似乎不可爱，太太可能都有可能有很多的错处，但你都要珍惜，你要好好的来到去保养他。所以是有一位英国作家叫做 G.K. Chesterton， 他说呢，爱是意味着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饶恕也都是意味着你饶恕那些不可以饶恕的人。跟着那两句其实没有关系，不过不紧要，我读埋下。信心意味着是相信难以置信的事物，希望就是说意味着当一切似乎都无望的时候仍然有希望。简单的是一句说话，其实带出什么叫做爱。爱不是因为他可爱你才 爱他，你真的爱的时候，就算他不可爱你都仍然爱他。这个就是这句的说话所说。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觉咦，似乎读到经文圣经只是压，即是叫我们提醒我们丈夫要爱妻子，但似乎没有说妻子要爱丈夫，圣经里面没有说，好像圣经是单方面只是叫丈夫做，即是对丈夫单方面的要求。圣经当然不是这个的意思了，圣经乃是说若丈夫能够以单一的爱爱你妻子的时候，妻子就自自然然就会以爱来到作回应，并且是顺服丈夫。记住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也都提醒我们只是爱我们的妻子，没有叫我们要去克制我们的妻子，没有叫我们去主宰我们的妻子，更加没有叫我们 去苦待我们的妻子。圣经没有讲到，可能让你想起其实爱好像呢就一粒涉石这样，一粒涉石就是说呢，当你如果将一嚿铁放在这个涉石隔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一嚿铁放在这个涉石隔离的时候，你会发觉会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就是这嚿的涉石就会发出那种的磁力，然后将铁是吸到去这个的涉石那里。爱也都是当你是能够施予你的爱给妻子的时候，自自然然亦都是将他亦都是被你所施予的爱是吸回去给你。所以在爱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是单单停留在 那个的嘴唇当中，其实爱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当你能够有那种是心里面有一种燃烧的爱能够表达出来，就自自然然亦都是感染到你另外一半，亦都是有那种亦被燃烧那种的心在里面能够澎湃出来。所以做丈夫的没错，做丈夫的我们是头，我们是做带领，但同一时间更加就是爱的施予者。你是头，你作带领，亦都是爱的施予者，即是说一个平衡的角色。然后在经文25节的下半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刚才我们读就是说，作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然后最后下半节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正如即是好似咁解，即是话爱妻子就好似乜嘢呢？爱妻子好似咩呢？就好似基督爱教会一样。你谂下，试谂下，若果保罗当佢话丈夫要爱你嘅妻子，跟住停咗啦，冇再讲嘅时候，你会点谂呢？或者系作丈夫嘅，作弟兄嘅，我哋会点谂呢？停咗落嚟啦，你爱你嘅妻子就冇再讲落去嘅时候，可能就系丈夫就会讲：，我同太太结婚嗰日，我就爱佢噶啦，我日日都爱佢，我甚至乎每一日翻工之前我都锡佢一啖，咁仲唔系爱太太？嗱，保罗就冇喺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之后就停咗，冇停喺度，跟住点啊？跟住佢再演绎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带出嗰种嘅爱系一种牺牲嘅爱，嗰种嘅爱系一种系舍己嘅爱。嗱，咁啊将嗰个嘅婚姻演绎得完全唔同啦，完全唔同。即是说保罗他将到婚姻里面丈夫和妻子那种的爱提升到去最高的级别，将那种的爱提升到最高的级别。这个级别就是说呢，去到是基督那个的永恒纯真十架钉身的爱。所以你和我对妻子那个单一的爱是要去到基督爱教会那一个的层面的里面。小朋友和大人对于爱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一个五岁大的小朋友，他被问及是什么叫做爱的时候，这个五岁大的小朋友他说，爱就是说当一些女仔她搽上香水之后，另外男仔又搽上嗰啲嘅古龙水之后，然后一齐出街，你闻我啲香水，我又闻你啲古龙水，咁就系爱啦。呢个可能系呢个五岁小朋友佢爹哋妈咪嘅做法。但另外有一个嘅老姊妹，我相信佢经历到圣经里面所形容嘅爱是怎样样。这位的老姊妹她说她其实腰骨有问题，她不可以弯低腰来到去剪那些的脚甲，她不可以自己来到去剪那些的脚趾甲，因为她有那个腰骨痛，所以每一次都是个丈夫来到帮她来到去剪。但原来她丈夫是两只手是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每次这个丈夫都是很辛苦或者是忍受痛楚，然后才可以帮他来到去剪。我感受到其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爱。今天 我们可能不需要付出圣经所讲牺牲的爱，我们不需要付出，甚至乎根本我们也都没有机会去作出牺牲。但你可不可以就是说很简单做起呢？每一日吃完饭之后，作丈夫的你就将那些垃圾拿出去外面咯。每一日可能你很舒服的坐在你的沙发的里面放工回来休息，但当太太煮饭的时候发觉拿开个雪柜，哎呀没有菜啊，老公你可不可以买菜，虽然你很累但你爱他，你愿意都是能够揸车去超级市场买菜回来。甚至乎夜晚黑你很累，但是太太很多时候夜晚黑都想借你的耳仔来到听下他里面心底的说话，你又愿不愿意都很有耐心来到去聆听太太的心声呢？这些一切其实都很简单，但是我们试一下从简单来到去开始这个叫做单一的爱。在圣经里面也都提醒我们，第二种的爱是一种是圣洁的爱， A sanctifying love。 我们很多时候见到圣洁这个字，我们就觉得这些是宗教的术语，又或者是在基督教里面通常所讲到的一些的字眼。但原来在古时的时候，在这个的一些的工作的地点，亦都会用这个是圣洁这个的字。这个圣洁的词汇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将一些东西是拿出来，或者是将一些东西抽出来，然后这些东西呢你抽出来之后呢是做，即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有一个特殊的想着做它那个的方法，这个就是圣洁。如果我们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圣洁 sanctification，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将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特别为神所使用的。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的基督教就是指到这一方面，这个就是那个的圣洁的意思。在夫妇关系上面，我们知道你从未信主到信主那一刻，你的罪即时得着赦免。然后圣经讲到，我们就慢慢慢慢，我们被圣灵不断的改变，我们改变到我们是跟这个的世界是有那种的分别，然后慢慢你就成为我们叫做是圣洁，能够被主所来到去使用。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洁是一个的过程，不是一日，不是一件的事就能够令你是圣洁。在圣经26-27节都讲到，要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回这个的圣洁来到比喻妻子和丈夫之间那种的关系。圣洁就是说，我们作丈夫的就好像是我们接纳了太太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宽恕她可能在过往所作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们不再去计较她在过往所做一些的事情，不会说一闹交又拿回来到 去数算大家。圣洁有这个这样的含义。顺便一提就是说呢，其实在那个婚姻关系的里面，最破坏一段婚姻关系就是不肯宽恕对方，咬住对方不放。这个就是破坏那个的婚姻关系最重要的一方面。作丈夫的 我们做丈夫的，其实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位份，我们得着这个的妻子，一个这么特别的妻子的时候，我们愿意宽恕太太，我们将她来到去洁净，也都是将她分别出来，我们来到献给主，成为主所使用一个的器皿。丈夫也都在灵性上不断来到帮助妻子慢慢慢慢的成长。有一个基督徒的是作家，基督徒的作家去讲话，他说基督徒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相反可能是更加多的问题。但是基督，但是即甚至乎基督徒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甚至不是问题较少的婚姻，但是意味着因为基督徒的缘故，意味着这两个人的生活虽然可能在恐惧在困难当中，但有基督的缘故，彼此仍然能够相互接受，彼此相爱，那又很真。我觉得其实结婚其实就是将两个的罪人，将两个的罪人摆在一起，一个不完美，另外一个不完美，你不可能期望两个不完美的人走在一起就会变为完美，你灰色沟灰色不会变为白色，就是这么简单。人世间不完美的婚姻唯一的解药是什么呢？人世间有很多不完美的婚姻，唯有一个的解药就是有神在这对夫妇中间。其实基督徒的夫妇在神的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我们叫做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咁啊，骤耳听嚟啊，哇！三角关系我哋知道好似唔系咁好嘅嘢嚟。嗱系咩咧？喺保罗呢一度，其实佢强调，希望大家睇得到啊。保罗强调就系话呢一个嘅三角关系嘅重要性。三角嘅顶尖就系神，另外喺底部一边就系妻子，一边就系丈夫。啊，呢个三角关系就系话，当丈夫和妻子，丈夫和妻子如果他们一起都和基督的关系是接近的时候，他们也都自自然然就接近了。本来是这么远的，当和基督的关系好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关系也都是接近，也都是好。所以看到两个箭嘴，如果我们向神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期望夫妇那种的关系，一个很奇妙，也都是一个是很重要一个的关系。我以前参加过一对一个叫做是夫妇恩爱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句的说话很深刻，很深刻，就是说婚姻是没有后门的，婚姻没有后门，就只有天窗。即是说我们不要结婚之后想着有个 fire escape， 不要想着有个防火门或者是那些后门可以我们可以逃避，没有的，只有天窗。即是说你在神的里面你就有出路。第三方面其实都讲到，或者一个含义，分即是爱的含义，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爱， A shelterproof love， 一个牢不可破的爱，即是说一个至死不渝，一个永恒的爱。在31节讲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是两点，即是有个 quote，这句说话，你看回你本圣经，你本圣经都有这个曲的。有曲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是跟回，即是一个 reference 是以前的， 是取住前人的，我 quote 一些的说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原来保罗他 quote 回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有什么特别呢？保罗无端端他 quote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留意翻，就是当摩西写创世纪，距离保罗他写以弗所书，总共足足是有1450年，由写创世纪到以弗所书有1450年，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重要？1450年，即是说其实保罗就是说1450年所写成的这一卷书在当时有效，现在我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仍然有效，没有改变到。所以保罗就 call 回1450年前所写的这句的说话，在当中时代没有转变到神的说话，时代没有去来到去让保罗讲一些是适应回他当时希罗时代希列罗马时代那个的社会风气那个的文化转变，他没有因应他们的改变而改变他自己，他仍然的相信在旧约创世纪1450年前所写成的是重要，我现在用回，不会因为时间而淘汰神的说话，不会因为时间令到神的说话不适合。保罗不单止是这样，保罗就是说其实他在当时罗马时代他所写的说话，神的准则到今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看回圣经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即是说从保罗他写以弗所书到今日2000年的时间的里面，我们深信神的说话仍然是真理，神的说话没有改变。与妻子联合，这个的字句如果原文就是说与妻子交合，交合即是说你用可能用万能胶黏住它，黏住不甩得的意思，这个就是与妻子联合的意思，分不开的意思。所以在基督教 的证婚仪式上面，差不多每一个的牧师都会这样讲，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即是说其实代表婚姻是永恒，是黏在一起，再不能够分开的意思。所以作丈夫的，做丈夫的，我们要专一单一的来到爱我们的妻子，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妻子，我们并且知道我们和妻子这一段的婚姻是神所赐下的，而这一段的婚姻是永恒不变，真是我们经常所说白头到老。我们同心的祈祷，天父都是祝福在座的每一个的丈夫，我们晓得爱是从你而来，也都帮助我们晓得去爱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好像自己爱自己一样，我们会保养顾惜。求主你都是祝福在座的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永不止息，更加是不会退色，在家庭的里面可以是藉着主耶稣你的教导，以致能够巩固他们的婚姻关系。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